陈渠珍和西元一行人这才走出大草原，到达西宁。此时离藏时的100多名官兵仅7人生还。遗憾的是，追随陈渠珍走出青藏高原后的西元，后来却不幸病死于西安。西元刚刚咽气，陈渠珍抱着他渐渐冷去的身体，想到自己身上连给他炼藏的钱都没有，禁不住嚎啕大哭。后来还是在友人的帮助下，才将西元安葬在西安城外的雁塔寺，陈渠珍为此悲痛欲绝。陈渠珍回到湘西后，于民国2年，也就是1913年，任湘西镇守实署中校参谋。民国7年，陈渠珍任湘西镇守使田应昭组织的护法军第1路军参谋长兼第1团团长，后又代理第1路军司令。他在湘西开办了联合中学、女子职校、小学、茶叶讲习所、棉叶讲习所等，由此开始经营湘西。1920年，他就任湘西护国联军第1军军长，之后整军精武，剿抚奸师，统一湘西，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湘西王。就在这一年，陈渠珍的好友将西元的遗骨带回湘西，陈渠珍亲率军队与保靖县城外10里相迎，鸣枪致哀，并将西元的葬礼办得极为隆重，后将其遗骨葬于自己的故乡凤凰县。陈渠珍还亲手撰写了墓志铭，一代枭雄竟有如此之情感，不禁令人感慨万千。陈渠珍虽是军人，但骨子里面却钦佩文人，他平时极爱读书，常以曾国藩、王守仁自诩，看书与治世的时间几乎各占一半。在他的军部会议室里放置着5个大楠木橱柜，柜里面藏有100来幅自宋及明清绘画，几10件铜器古瓷，10来箱书籍，一大批碑帖和一套4部丛刊。这陈渠珍还有一段江湖轶事。那时有一位名叫沈从文的湘西青年投入陈渠珍军中，被陈渠珍看中，当了他的文书。后来沈从文想离开湘西到北京去，陈渠珍不仅鼓励他走出湘西，而且还资助了沈从文去北京的路费。这个不起眼的小兵后来竟成了中国赫赫有名的大作家。说来令人不敢相信的还有一件事儿，那就是陈渠珍曾经资助过一名共产党要人。那还是1921年，湘西一个叫滕代远的穷学生小学毕业以后，路经凤凰县时被土匪洗劫一空。在进退两难之际，滕代远忽然想起湘西王陈渠珍很讲绿林义气，肯接济遇难者的传言，于是就和同伴大起胆子去找陈渠珍。见到陈渠珍后，滕代远向陈表明了遇难求助的意思。陈在对其进行了诗词考核以后，竟然拿出了钱资助这位素昧平生的小学生。他哪里想得到，滕代远日后竟成为了红军中赫赫有名的战将。 红色历史作品贵在真实，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用真实的口吻记录了传教士伯父里跟随红军长征的生活，通过传教士的视角向读者刻画了一群有血有肉、有胆有识、有勇有谋的红军英雄们。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 这陈渠珍与贺龙同为湘西人。1920年10月，掌握了湘西军政大权的陈渠珍委任贺龙为湘西巡防军第2支队司令。之后孙中山先生派人入湘西，任命贺龙为四川讨贼联军川东边防军的独立团团长。陈渠珍知道贺龙是拥护孙中山的， 所以担心其久居湘西，终成新患。贺龙也想摆脱陈渠珍，于是贺龙便带兵走出湘西，之后又参加了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失败后，贺龙潜回湘西，重新拉起队伍，在湘鄂川边区活动。陈渠珍鉴于与贺龙是旧识，暗地里奉行剿共不剿贺的原则，凡是同贺龙带领的红军交战，采取一战一和的策略。而贺龙红军借到陈的防区，陈也慷慨让路，甚至贺龙领导的红军有难，陈也会出手相助。国民党湖南省主席何健素与陈渠珍不和，何健对这些年来陈渠珍割据湘西极为愤恨，早就想除掉他，但鉴于陈渠珍在湘西的实力和影响，何健一直未能如愿。这一次贺龙率红二六军团重回湘西，早想控制陈渠珍的何健想借机让陈渠珍与贺龙的红军死拼，他自己坐收渔人之利。于是他借口围堵中央红军，将原在湘西的嫡系部队调出湘西，命令陈渠珍死命拖住贺龙和萧克。而这陈渠珍也知道何健的算盘，但这一次依贺龙红军和贺龙的志向，湘西是必然被赤化的，他也在湘西无立足之地，于是他也只好两害之一取其轻，下决心与贺龙死拼了。陈渠珍在凤凰召开了湘西各县驻军参军的剿匪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剿匪指挥部，陈渠珍委任其部下旅长龚仁杰、周谢清为正副指挥官，共集中了龚周二旅和其他部队约十个团一万多人，兵分四路向永顺大举进攻，企图趁红二六军团在永顺立足未稳之际，一举将红二六军团消灭或逐出湘西。面对敌军的进攻，任弼时、贺龙、关向英、萧克和王震分析了敌我情况，大家认为何健的主力正在湘南阻击中央红军，无力顾及湘西，我军如能打好这一仗，就能在湘西站稳脚跟，恢复和发展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贺龙和萧克从军事的角度认为，敌军虽然有一万多人，在数量上对我军占有一定优势，但整体战斗力不强，且周围几省的敌军都离湘西较远，彼此一旦交战，敌军也得不到其他方向敌军的支援。而红二六军团虽然只有7000多人，但两军会师以后，官兵气势高涨，何况两军指挥统一，力量集中，因此只要选择好时机，全歼这股敌军是有可能的。这也是红二六军团能否在湘西打开局面、站稳脚跟的关键。最后，大家一致下了打一个大歼灭战的决心。作战决心一下，红二六军团立即行动起来。11月13号，陈渠珍部先头部队逼近永顺县城，红二六军团按计划主动撤出了永顺县城。在离开永顺县城前，红二六军团主动放火烧掉了县城南河上的木桥，并向当地群众赔偿了日后修桥的费用。敌军进占永顺县城后，见红军烧毁大桥，误认为红军怯战，于是立即跟踪追击红二六军团。红二六军团以小部兵力保持与敌军的接触，且战且退，同时在城北面山谷中设下埋伏，准备伏击敌军。然而红军在此等了一天，却见只有小股敌军试探性的前来，于是贺龙和萧克主动放弃了这次伏击机会，继续率军后撤。当红二六军团来到离县城70里的一处叫做吊井岩的地方时，再次设下埋伏，准备第二次伏击敌军。第二天，两营的敌军果真到来，贺龙和萧克见敌军太少，于是再次决定放弃伏击，继续转移。一 一连几天，敌军见红军一路后撤，不敢与之交战，认为红军是怯战了，于是更加骄横起来。当红二六军团来到离县城北面90里的10万坪龙家寨时，贺龙和萧克决定就在这里伏击敌军。这10万坪谷地南北长约15里，东西最宽处约4里，谷底平坦。龙家寨则是10万坪谷地的中心，寨子位于深山之中，寨中的建筑多是百姓就地取材，用山中木材建造的木屋，村中多是木板房子，没有坚固的建筑物，利于攻击。而山谷两侧森林密布，山势较缓，非常方便伏军出击。16日凌晨3点，红二六军团来到10万坪谷地东北隘口时，便在贺龙和萧克的指挥下立即摆开了伏击阵势。贺龙、任弼时率红二军团军团部和两个师，萧克和王震率红六军团分别埋伏在谷地的两侧山林里，等待着敌军的到来。红军的连续后撤使尾追红军的敌军产生了麻痹轻视思想。11月16日下午，敌军全部主力3个旅排成一字长蛇进入到10万坪谷地。红军刚在龙家寨两侧山上埋伏好，敌军的先头侦察部队就进了龙家寨，紧随其后的1个旅见此地山势险峻，于是派出部队上山搜索。敌军搜索部队在离红军主力埋伏地点附近走过，因红军埋伏隐蔽，敌军并没有发现红军。下午4点左右，敌军2个旅进入到红军的伏击圈，贺龙一声令下，红六军团突然从侧翼向敌军发起猛烈攻击，红二军团则从正面猛攻敌军的前卫旅。2个旅的敌军突然遭到红军的猛烈冲击，兵力和火力一时不能展开，也无法构成防御体系。红军战士喊杀声震天，枪弹、手榴弹如雨点般的飞向敌军阵中，敌军的士兵只得仓皇逃窜到山林里。仅仅过了2个多小时，红二六军团就将这2个旅的敌军大部消灭。此时断后敌军另一个旅听到前方2个旅已陷入红军包围的消息，连忙后退10几里，就地构筑工事。红六军团和红二六军团各派出1个团，由萧克亲自指挥，当天晚上对敌展开夜战。2个团前后夹攻，敌军不能夜战，溃逃入山林之中。随后红二六军团除留下1个团的兵力打扫战场之外，2军团主力连夜向南继续追击残敌。18号上午，红二六军团先头部队重占永顺县城。 作者彭苏对红色历史有着深入的研究，创作了大量红色文学作品。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就是在积累了大量有关红军长征的素材的基础上创作的。彭苏忠于事实，详细描述了红军长征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为大家展现了一个真实的红军长征故事。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 这一仗打出了红二六军团的威风，战果极为辉煌。2军团打扫战场完毕后，仅俘虏敌军官兵就达2200多人，缴枪2000多支，其中轻重机枪达100多挺，给了陈渠侦部以歼灭性打击。10万坪之战是红二六军团会师以后取得的第一个大胜仗。由于任弼时、贺龙、关向英、萧克和王震等领导从战略上、战术上把握时机得当，地形选择也极好，加上红二六2个团会合以后第一次在一起打仗，气势高昂，而敌军却自恃在兵力上多过红军，企图趁红二六军团立足未稳之际一举将他们消灭或逐出湘西，又不顾及地形，这就犯下了轻敌的错误，失败也就是必然的了。 红二六军团在十万坪之战中缴获极多，红军落后的武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更重要的是，这一战的胜利为红二六军团赢得了难得的战略展开和发动群众的时间，为红二六军团恢复和发展湘鄂川黔苏区打下了极好的基础。十万坪龙家寨之战后，红二六军团乘胜展开攻势，大军分两路出击。11月24日这天，连克大雍和贺龙的老家桑植两座县城。就在红二六军团攻占桑植和大雍的第二天，他们接到了中革军委的来电指示：我西方军已过潇水，正向泉州上游急进中，你们应该利用最近几次胜利及湘西北敌情空虚，坚决深入到湖南中部及西部行动，并积极协助我西方军。首先，你们应前出到湘敌交通经济命脉之沅水地域，主力应力求占领沅陵，向常德、桃园方向应派出得力的游击队积极活动。为巩固新的苏区，留下二军团一部分及随六军团行动的党的干部来完成这一任务。二军团主力及六军团全部应集结一起，以便突击遭遇的正规部队。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红二六军团一分为二，任弼时、王震带领红六军团的两个团和红二军团的一个团留在新区，负责发动群众恢复和建设革命根据地的工作。贺龙、关向英、萧克则带领红二军团主力和红六军团剩下的一个团继续发动攻势。12月初，贺龙、关向英和萧克率军从大雍南下。12月7日这天，红二六军团主力准备进袭湘西商业重镇沅陵，得手后全军直入湘中，威胁防堵中央红军的湘军的侧背，策应中央红军的长征。然而由于沅陵有国民党守军四个团，且已得知红军准备进袭的消息，于是他们加固了城防措施，贺龙、关向英和萧克率军攻打沅陵没能得手，于是只得撤围沅陵，顺沅江东下，准备趁虚进击常德、桃园之地。12月17日，红军包围常德。18日，红军第十八团、第五十一团占领桃园，并派出一个营渡河向益阳游击。常德是湘北洞庭湖畔的一座商业重镇，全市有人口近10万，是湘西20余县的土产物资聚集地，也是湘西的门户和水路交通枢纽，地位非常重要。此时常德城内的国民党军只有一个保安团和独立34旅的残部，因此湖南军阀何健害怕红军攻下常德，进取益阳，逼近长沙，于是急令在湘南同中央红军作战的湘军三个主力师回援常德和桃园。蒋介石也命令在江西省的中央军一个师乘火车、汽车驰援常德。湖北敌军徐源全部生怕贺龙率军入鄂，也派出了3-4个师的兵力进逼湘鄂边境和湘西。此时中央红军已渡过湘江，在折兵过半后进入贵州省东南部，并于12月18日在贵州黎平改变了原定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为了吸引敌军，减轻中央红军的压力，贺龙和萧克率军在常德、桃园地区活动了10天后，于1935年元月初返回了大雍、永顺地区休整。这样一来，红二六军团会师后发动的湘西攻势胜利结束。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一个外国传教士所亲历的长征，作者彭苏，演播李刚，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了四岁大的小宝，他妈妈又怀孕了。小宝是百思不得其解，他想知道一下未来的弟弟或者是妹妹是怎么生出来的。于是他就问他爸爸，他爸爸很耐心的给小宝解释道：“ 你看，小宝，其实你妈生孩子挺不容易的。你这小弟弟或者小妹妹啊，一般呢，你妈妈都得先把头生出来，然后啊，再生出身子来，最后啊，才是两条腿出来的。你明白了吗？”“ 那爸爸，每次妈妈生完了以后，是不是你用螺丝把我们装进来的呀？” 史密斯家又多添了一口人，妈妈为小史密斯生了一个小妹妹。看到刚刚出生没几天的小妹妹，小史密斯皱起了眉头。妈妈看到她这个样子，赶紧问她：“ 儿子，你不喜欢你的小妹妹吗？”“ 不是的，妈妈，小妹妹挺可爱的。”“ 那你为什么一看到妹妹就愁眉苦脸的呢？”“ 是这样的，妈妈，我想，她如果是个男孩就好了。”“ 为什么非要是个男孩呢？”“ 因为我们班里的威廉不久之前也有了个妹妹，他肯定会以为我是在学他。” 让幽默为心情插上翅膀，让歌声与欢乐一起飞翔。 而在公路上做临时检查的交通警察好不容易追上了一辆汽车，他生气地质问超了速的司机：“ 嘿，先生，刚才我向你打招呼，你为什么不停车？你正在超速行驶，你知道吗？” 这位醉醺醺的司机回答道：“哈哈，原来是您啊，先生，我没认出来，我还以为是我刚才撞倒的那个警察在追我呢，对不起您了。” 而这天在心理医院里，这心理医院的院长的助手激动地对院长说道：“ 刚才吉米他想在浴缸里淹死自个儿，后来还是包了厉害，他硬是把他给拖出来。” 院长听了非常高兴：“ 是吗？看来包罗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你赶紧把包罗带来见见我。” 包罗刚刚被带到了院长办公室，突然院长的另一个助手又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对院长说道：“ 不好了，刚才在浴缸里想要淹死自个儿的那个吉米，他的卫生间里又上吊了。” 这个助手话音刚落，包罗就插嘴说道：“ 那个吉米他不是想上吊，是我把他挂上去的，我是想把他晾干了。” 话说这天在诊所门口坐着俩小孩，护士很奇怪：“ 小朋友坐着干嘛呀？哪不舒服呀？”“ 我吞了一个玻璃球。”“ 哟，那我赶紧带你找医生去。哎，那你呢？你坐着干嘛呢？”“ 我等着您给他看病呢，那个玻璃球是我的。” 睡尽，独自慌忙。